问题，可以拨打中国领事保护热线。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7点，跌479点，总成交金额93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4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跌4.7；腾讯控股299.6，跌5.2；药明生物50.8，跌2.6。阿里巴巴87.1跌4.1，恒生中国企业66.34跌1.74，京东集团223.6跌9.8，美团173.8跌4蚊，中国海洋石油10.16升2.2，友邦保险71.5跌2蚊，比亚迪股份220蚊跌8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57，瑞士法郎8.172，澳元5.285，加元5.964，新西兰元4.712，欧元7.8441。每百日元对港元5.4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8点，跌796点。港金报1597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8美元，卖出17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开；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而家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兆辉台至到东山台一段比较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九龙塘的笔架山道有水务急修，笔架山道近伊利沙伯大厦这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2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9月14号骚动音乐，提提你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嘅。 咁啊，现时室外气温咧都好高啊，仍然系33度啦，相对湿度42%嘅。咁啊，大家饮多啖水啦。 提提你啊，六点钟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嘉宾将会有 Cindy， 犀利啊， 吴仙儿， 冇错， 佢就系、 是、Lolly Talk 嘅成员啦。 系啊，但系佢即叫成为 Lolly Talk 嘅队员之前，佢自己都玩咗一段好长时间嘅音乐噶嘛，今日就。以带个人作品嘅身份上嚟同我哋倾偈，咁我又知多啲佢自己啦，即系音乐佢自己玩嘅，佢同佢对 band 啊、马尼尼啊嗰啲系点样样咧？ 系啦，咁啊，到底即系作为一个全能嘅音乐人 ，Cindy 老师佢喺创作上系点样走过嚟嘅咧？咁啊，转头六点钟会听到。 一见人系叫人老师啊，你 系啊，即系 friendly 啲嘛，我见好多乐迷都系咁嗌佢啊嘛。 系啦，一间六点钟又有 Cindy 嘅访问啦。 系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就系咧，我谂可能系即系。最近嗰個氣氛咧，叫做即係大家都出翻街啊、剩啊咁樣啦。跟住然後咧，突然間我又收到一啲邀請啦。咁然後嗰啲邀請咧，係令我好擔憂，我好怕噶。就係咧，因為去到我哋呢啲年紀啊，就係咧就會有好多朋友開始 結婚 啊，即係係啦 ，plan 緊一啲人生大事啊，結婚。咁結婚即係我唔係收到炸彈。 哦，我以為係你美化咗嗰、那個嗰、那個炸彈添，收到啲邀請。 係唔係炸彈咧？都驚嘅，即係但係唔同嘅驚啦。炸彈就係金錢上嘅，即係哇，唔係啊嘛，呢、這個月有好多支出啦， 有千幾啦 嗰種啦。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候即係結婚之前啲朋友即係都會諗下。聽下點樣求婚咁樣，而咧最得意嗰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做呢，唔知係咪即係同呢個行業有關係咧，好多時候。即係啲 friend 就會覺得你係好叻求婚嘅人嚟， 覺得你好 creative， 係啦， 好多諗頭， 係喂點啊，幫我諗下啦， 係啦，你平時諗咁多嘢， 我識咁多個 friend 啊，得你係諗嘢㗎咋， 你同佢講我平時諗嘢收錢㗎，係 啦，咁我開始話，唉都唔知點搞啊，求婚啊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即係最近有即係有啲好朋友，即係身邊真係有啲好朋友啦，即係佢 求婚 話啊都嚟緊都。求婚啊，咁啊，即系叫我俾啲意见佢，即系同埋即系出席啦，咁样。咁我就好大压力嘅，因为第一，当你曾经有好多朋友都问过你关于求婚嘅一啲过程嘅意见嘅时候，你会好惊一样嘢，就系、是、你有冇做过，或者你有冇即系已经重复过呢啲 桥， 系啊，你好惊会将一条旧桥唔小心俾咗人，咁你觉得好似对佢唔住啊，因为唉死啦，后屘俾人发现原来。條橋人哋用過用咗先咁就好冇創意，即係你知人生大事咧，即係到而家嚇，我唔知道你身邊有啲朋友會唔會話，唉，其實求婚都唔大壓力啦，因為即係你都好有信心，有必成嘅把握，你先會做呢個動作嘅啫咁。 我覺得佢哋個壓力有嘅，但係唔係嚟自於即必勝決心嗰樣嘢，個壓力係在於咧點樣瞞住另一半去準備嗰啲嘢。 係， 因為好多時候都已經同住緊啦，咁你又要做到所有 preparation， 俾個 surprise 佢，咁但係你又同佢一齊住，你又要俾啲藉口，晏翻屋企又唔可以話俾佢聽喎，咁樣係呢一啲呢個過程比較煎熬少少嘅，我聽到多係。 因為咧，我最近收到嘅一個邀請就係一個男仔朋友好朋友啦，咁佢。打算向佢嘅女朋友求婚咁啦，佢好大嘅一个压力来源系嚟自于佢曾经有一个亲身见证住自己一个朋友求婚系失败嘅，跟住佢个阴影好大啊！ 但嗰个 friend 求婚失败，你知唔知佢有冇讲系？ 佢话嗱，我个朋友嘅讲法就系话，因为佢个 friend 求婚个过程太 hea 啦，即系啲嘢所有嘢都好 hea 啦，总之个流程好 hea， 咁然后 啲 布置好 hea 系啦，讲嘅嘢好 hea， 咁我唔知佢只戒指 hea 唔 hea 啦，可能主要系只戒指 hea， 你点知啫？咁我唔知啦，咁但系佢就话好大压力，因为佢话即系亲眼。见证住一个人求婚失败咧，承受嗰种嘅 压力 咧，真系好得人惊嘅。即系同埋都，即系男仔都要面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佢就话，即系佢第一就唔想咁 hea， 第二佢唔想用一条太普通嘅桥。 哇！ 咁跟住然后就叫我帮手。咁我发现我好得意嘅，原来去到呢啲位咧，我会突然变咗身嘅。即系我个人平时咪睇落去好。 求其噶嘛。 我又唔觉得。 你谂住系谂住讲咩？ 唔知啊，因为我 feel 到你前面嘅语气嘅铺陈咧，系想讲自己有啲缺点啦。我谂紧啊，同求婚或者创意有关嘅有咩缺点咧，又谂唔到。公到你话自己求其， 我嗰日 我又唔觉， 我都求其嘅。咁但系去到呢啲咁人生大事嘅位咧，突然间 认真起上嚟， 即系认真起上嚟，我就好似嗰啲。叫做咩嘢呢，即係嗰啲訓導主任咁樣逐樣嘢問佢，你做咗呢樣嘢未，我整咗個直頭整咗個 checklist 同佢逐樣嘢 tick， 你買咗花未呀，買戒指，戒指有冇預鬆呀，預鬆少少喎，緊張呢，就係我嗰陣時就係一個好例子啦。我嗰陣時買戒指呢係本身已經預鬆咗呀，但係我同我老婆求婚嗰陣時呢係因為太緊張嘅關係，預鬆咗都搞咗好耐先戴得入嘅。咁我同佢講話，喂，你預鬆，你真係預鬆喎，你唔好預鬆啲啲喎，咁樣你最多之後攞去改呀，好乜都好嘅喎，咁樣。咁跟住然後就再買咗啲紙炮味呀，搵人拍片味呀， 搞 event 啦， 系啦，跟真系搞 event 嗰个模式上咗身，跟住然后先发现原来真系身边好多嘅朋友唔系做开呢个行头啦，可能去做其他嘅工种啦咁样，佢哋系完全冇呢啲嘅谂法，冇呢啲嘅概念喺度，完全系一头雾水咁样，难怪原来佢哋系真系要走嚟问人先， 或者点解要有 wedding planner 咯？即系最简单系连究竟一个 big day 由朝早去到夜晚，其实有啲咩需要做？如果未有机会去别人嘅婚礼，或者就算你只系座上客，你冇参与过其中做过兄弟姊妹团咧，的确系你未必知道。究竟一个 big day 会发生啲咩事啊？会有啲咩变数啊？咁样样噶嘛，真系会噶。因为好坦白讲，有时譬如啲新人咧，佢哋 big day 前，我都要同佢见个面，即系了解下佢啲故仔，或者帮佢哋解决一啲疑难问题。咁佢哋真系好多问题系真系唔知嘅。 系啊。 咁我成日都话，你唔使咁紧张，佢哋会好紧张啊。我觉得，我唔知啊，到时啲嘢点啊？今晚要换几多条裙啊？成张片段究竟系边度播噶？咁样 几时换裙啊？ 系啦， 咁样。 跟住我成日都话嗱，其实。你唔使紧张嘅，首先咧，因为正路你应该唔会有呢方面嘅经验，所以你唔知系好合理，即系你冇结过婚啊嘛，你结过咁我唔知啊，咁样正常唔会有。跟住我话今时今日，我觉得同以前唔一样嘅，以前系好多传统嘅要跟得好足嘅，即系嗰啲吉时嗰啲，而家唔系个个屋企都需要跟啦，甚至乎嗰种嘅传统系去到夜晚晚宴。出边一道菜做啲乜嘢，其实系有啲人系会 fix 死嘅，即系上鱼嘅时候要做一样嘢，佢系按住道送去做嘅，佢唔系睇住时间，或者唔系睇住当下嗰个现场发生嘅嘢，系用其他嘢去就翻嗰道送去做一啲事情。 系啊， 咁我觉得喺今时今日呢个年代，唔需要咁死板啦，咁 有啲嘢可以自己走赚多少少。 系啦，即系你换群咁样，你嗰日你想。換幾多條咪幾多條咯？你覺得邊條裙靚，你咪著嗰條同賓客影相咯。因為嗰日個主角係你兩個啊嘛，咁就係呢啲好多好多嘢，好多變數上嘅嘢就會問咯。 係啊，因為佢哋有一個概念就係、是、好似咧，有時做即係衰啲咁講，就係、是、好似結婚真係搞場 show 俾人哋睇咁，好驚人哋會。個嘉賓來賓會失望，咁所以佢哋就會好緊張，驚自己做得唔好啦咁樣。而我發現，即係除咗結婚啦，即係講翻頭先我朋友求婚嗰樣嘢，就係、是、有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就係咧橋都唔係一個問題。我發現原來係好容易俾人呃先係個問題， 呃， 因為我個朋友就係太緊張啦，跟住然後佢就諗住所有嘢都做到盡善盡美啦，咁佢所有嘢都走去揾人幫佢解決，即係俾錢揾人幫佢解決啦。跟住然後結果所有嘢個成本其實都好高， 哦， 即係可能嗱咁樣講會得罪咗某啲行業嘅朋友仔嘅。但係真係其實有好多嘢咧，例如一啲佈置上啊，明明你係自己可以解決到噶嘛，只要你揾幾個兄弟，可能你事前自己上網買咗一啲嘅物資，你自己去佈置嘅時候可以解決到噶啦。跟住然後佢俾我睇。佢直接揾一啲公司俾錢佢哋去搞佈置咁樣，可能嗰個變咗係我哋自己出嘅成本，可能係三位數字搞得掂嘅嘢，佢變咗四位數字，仲要係可能超越咗五六倍先搞掂，但係一模一樣嘅嘢嚟嘅咁樣。咁我就話：哇！你唔早啲揾我， 佢又唔熟，咁所以佢就唔知價。 係啊，咁所以即係有時候我覺得喺呢啲位又戥佢好似好唔抵咁，因為佢問我話：其實你嗰陣時求婚係咪都要用好？ 好多錢㗎。咁我話其實都因人而異嘅。 風劍遊人啊，成日都講。 風劍遊人啦、啊，咁啊，但係 睇老婆係以咩人 咯、啊？係啦、啊，咁我都有保底嘅，我話啊，因為我老婆要求簡單啲嘅，即係佢都唔算係一個好複雜嘅人，咁所以就唔需要用好多啦。咁咁佢話，咁我係咪即係俾人呃咗啊？咁我話都係嘅。因为真的其实见到他的样子是很无辜的，因为他是觉得可能真有失败的例子摆在他前面，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就很大。我纯粹即学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东西，不论是求婚也好，即搞婚礼婚宴的流程也好，其实有时做新人最重要两个人享受，我觉得是真的，即不要给太大压力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但 很难的，你发现原来你要令到他们放松很难。还有即回到你朋友那个 case 我这样听呢，即他见到即有前居可鉴、有朋友失败过，我又觉得就睇下自己嗰个未婚妻究竟同对方嘅太太系唔系嗰个性格好近，即系你有时真 系 好睇女仔嗰个要求系咩性格。我听我有个朋友咧，佢一个女仔嚟嘅，佢遇到嗰个求婚咧，我人生第一次听。话说嗰阵时佢而家老公啦，当时佢哋去旅行，好似去法国。 哇！ 法国你去边度啊？巴黎铁塔 系啦系啦系啦，都系呢啲啊。 巴黎铁塔咁啊，巴黎铁塔浪漫，梗系嗰个求婚啦咁啊。咁真係俾佢估中咗，佢老公當時真係喺巴黎鐵塔之下，即係單膝跪低咁樣就第一隻戒指咁啦。咁佢回憶翻當時個唔知 speech 定係點，好似啊，好似少少 hea 咁啦。我唔記得咗啦。anyway， 咁但係因為好多人圍觀，外國人咁樣喺度就哇，大家現場氣氛好好，拍手掌咁啊。跟住我個 friend 咧就應承咗啦，就哇，好似好浪漫咁。转个头翻到去，翻两个戒指，唔系啊，收翻只戒指俾佢咯。佢话其实我头先唔满意，不过咧为咗你面子，有咁多现场观众喺度，所以我应承咗。但其实我未满意，你再做一次啦。咁哇，好有型啊，有型啊呢招。但嗱，但呢、這个呢、這个就好睇你另一半系一个点样嘅性格啦。 系 咁啊，我呢个朋友就系佢。咁样讲啦，即系好顾全大局嘅，佢会考虑埋未婚夫 嘅 感受， 感受系 唔系兜口 兜 面就 reject。不过佢事后话俾你听，其实 唔 OK， 系啦，即系呢种亦都系一种拒绝嘅方法啦。咁我话哇，你都劲啊！ 高招高招高招，即系佢可以令佢嘅未婚夫唔会冇一个面子得嚟，之余最紧要系咩啊？佢又可以重新得到一次被求婚嘅经验。呢样嘢好紧要。 我觉得呢个系我 so far 听过系最犀利嘅。 咁所以冇啊，我真系我都同我个朋友讲，我话唉，算啦，你哋两个人，我话即系虽然系你之前真系有一个亲眼见过好令你好恐惧嘅经历，咁但系唔紧要嘅，你大概都知道佢对你嗰个感受系点样样噶嘛，你都唔会无端端话真系好似逼婚咁样，你嫁俾我啦咁样，你得唔得啊咁样，唔会咁样嘅。 同佢参与过，起码知道人哋衰乜嘢，自己唔会衰咪得咯。 Can I dive into every corner of your mind?Give me your time and all the spaces between the lights. I'm never new. You blur out all my visions. Rose tinted eyes. I knew that we were different. You're like the sunset burning on my darkest day. Clouds and colors and shades.What we had is beautiful love you more each day. Smile a little more for me. We'd be the perfect play. Would you run away? Every time saying I hate you, but really boy I'm just afraid. Would you run away? 今日 Moontime 派来这边叫做 I Lov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79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有7418宗，其余161宗系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1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617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形容近日确诊数字回稳，快速测试反映两三日前的数字，有待进一步核酸复检。并視乎各類指標，包括現時佔個案比例大約70%的 BA.5 個案等因素，才可以判斷疫情是否已經見頂。新增的10個離世患者分別是8男2女，年齡介乎72至99歲，當中4人未完成3針疫苗接種，全部離世患者分別都有多種慢性長期病患。港股受外围影响显著受压，恒生指数一度下跌超过500点，收市报18847点，跌479点，主板成交金额大约938亿。市场预期美国联储局下星期或者大幅度加息，不利投资气氛，蓝筹股普遍下跌，表现最差的是创科实业，跌10%收市，百度跌近6%，药明生物跌近5%。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分别下跌超过4%，友邦、汇控和港交所都跌超过2%。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日前再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发言人毛宁说，中方欢迎各国工商界人士把握机遇，在香港找到更多商机，获得更大发展。他說，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經濟蓬勃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持續鞏固，自由開放法治的營商環境繼續保持。毛寧又說，香港已經被多間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是國際社會對香港獨特優勢和發展前景投下的信任票。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努爾蘇丹，開始對哈薩克進行國事訪問。他由今日起至星期五的外訪行程，也都包括烏茲別克，並出席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習近平分別在兩國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亞地區。他又提到上合組織樹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典範，成為歐亞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建設力量。另一方面，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表示，總統普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會面的時候，將會詳細討論烏克蘭局勢。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车多，东行的车龙排到近东港中心，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神心记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并不等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就好像我们写了答案，老师还未给分数。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今集的四通八达继续和视障、听障和轮椅朋友在 M 家博物馆的行程，工作人员带我们欣赏了一件可以触摸会发声的展品。视障朋友说， 有了触感再配合现在这些声效，我们就知道个展品呈现给大家是想带出什么讯息、或者有什么含义在里面。 那聋人和轮椅人士又有什么感受呢？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陈叔啊，柜桶开完之后呢，有一定要闩返埋，唔可以伸咗四分一出嚟咁噶，好易整到人噶。 Vince， 入面有成18.5吨文件啊，少少出嚟系咁噶啦。 唔系啊，强叔，一阵间棘亲你或者整花你对靓皮鞋就唔好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都会安全同埋快手啲。我系 Vince 泳儿。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都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 回归25年来，基本法面对过种种挑战，怎样一一度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以及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带观众回望法例的初心，鉴古至今，理解今日的社会，透视香港的未来。 基本法25年，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梁子颖。 珠海建立的一个宜居、宜业、宜生活的城市。 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邝美云。 我哋唔系话叫人哋移民晒去大湾区，只不过系话我哋可以喺湾区之内有更多嘅互动。 盘点25年。

有阿德、黄明德，只想和你吃汉堡。都是的，以前就算没什么选择都好，起码知道自己什么是喜欢的，那就去咯。 如早已知晓这心跳没有必要，其实我可以默然那一天，无用去许了诺言，但却不得兑现，何必使我为你乱放肆，别强装心爱自然，其实只希我可以让你专心一切，似无需劝语，若痛破损，沉沦于这秒，祈求多一秒，仍能相拥，纵难相恋。如发展到某天，盼见未能逆转，穷途也自选，谁错爱勿怨。 不过我深信有好多人同我一样，有时落唔到决定，唔系因为自己犹豫，而系好惊我帮你拣咗一啲嘢，你又要夹硬接受，又要夹硬强颜欢笑，但原来心底里你根本就唔中意嘅。 年月顾虑你心情，以密友的认证。暗地背负使命，苦刑彷徨有我总倾听，陪伴慰藉你心灵，热情还吞认领，谁人认真比我优胜，能随时和你共鸣，这身份考耐性，假 大事混淆视听，但位置早已彼此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进取，只担心你为了谁寻另外的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去想跟你一对，怪谁凭物有身份远距，陪伴兑换了虚荣，尽情仍不尽兴，情仍是否逼我难犹豫情侣用情，这身份考耐性，界线混淆视听，但位置早已被你设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进取，只担心你为了谁爱得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联想跟你一对，怪谁凭物有身份远距，难如愿被你嫁去，担当不了伴侣，仍为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继续追，一再痛惜你离不去，不管你当我是谁，愿你的坏情绪奋力除去，何妨念在我亦过出去，心碎想你下去，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 Sona 刘晓颖的《自欺》和 Phoebus 吴启扬《Close Friend》。后来我发现，原来去谂人哋到底点谂，其实好不切实际。 仍然相视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可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多没作用。从伤痕满身汗，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是祝福这人，常有堂课需要学，定留低落人，无穷尽美好或快要走得近， 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的放下，亦无需自困，能原谅到底，亦也算祝福人，带张痛到未来一吻，智慧了我日后重生，这些痛楚是为指引。 就以拣嘢食为例啊，对方系唔会因为你拣得好、拣得啱佢口味而决定同你做朋友或者唔做朋友嘅。所以放低呢一种执着嘅思想非常之重要。陈明喜，放下的频率。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当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张望，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才好多，你从一贯是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衡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人，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Dash 余中耀平衡线上 公平正义。

猴痘的传播途径是怎样的呢？ 当人和受感染的人、动物又或者是受污染的物件接触，就有可能感染。猴痘会人传人，长期面对面的接触引致的飞沫传播，直接的体液接触，例如是性接触，都有可能受到感染。 大家记得要时刻保持警觉，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如果有任何可疑病征，就应该尽快求医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班神，今日呢位嘉宾咧啲歌名出名长噶，你会唔会写句好长嘅嘢俾佢啊？ 唔会，我送俾佢呢一句简而精， 一马当先呢？ 点解有种马名嘅感觉嘅？我哋今日收到音乐嘉宾有思念战儿啊，你好啊！ 系啦，一开闸啊，呢个一号一马当先即刻冲出嚟啦， 仲要条尾系粉红色噶， 好紧要啊！ 得唔得啊？呢、這个我见你几开心、 啊，好啊，好得啊，仲有条尾嘅，系咪 E 字？ 系啊，佢特登要整长咗你，因为你系有呢个边边咁样样噶嘛， 冇错，有条马尾喺度咯，所以马尾 系啱数嘅。呢、這、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精彩啊，林德可以谂到将你个英文名可以摆到落。 好 嘢，面无他选啦、啊、呢、這个 一掉出嚟我都好有信心啊！阿斌应该会 agree 噶啦，呢一句系 好难唔认同啊！ 系啊，咁啊，有阿 Cindy 喺度啦，咁啊早排咁啊，你就同 Lolly Talk 一齐成班就上嚟啦。咁今次咧就因为有自己嘅作品，咁就自己上嚟啦。 冇错， 系啦。咁啊呢个即系一马当先嘅意思，都系啲好嘢嚟嘅，即系个人即系积极领先啊，不断做一啲嘢向前嗰种感觉啦。 嗯， 咁所以就攞咗呢个意头就送俾你嘅，用埋呢个粉红色啊，我哋监制知道。 特登揀啲嘢， 粉紅色筆 係啊，你嘅色力場嘅顏色啦，咁樣今次咧就會了解多啲關於你自己本身你自己音樂嘅嗰條路多啲啦，係啦，咁因為騷動音樂嘅聽眾之前未必有即係。可能聽過你嘅訪問喺我哋呢個節目嗰度咁樣，咁都可以講下，即係你自己玩音樂，因為即係雖然女團啊等等嗰啲、可能呢一年啦，或者音樂呢兩年，但你玩音樂嗰樣嘢，好似都好耐之前已經有噶咯。 其實都係啊，即係我之前都有喺啲訪問度提，即係嗰陣時咁啱係數啦，可以數手指發現咧，其實自己都玩咗音樂，我諗都有八年。 哇、哦，係啊，都長時間咯。 係啊，但係其實即係可能之前係參加比賽嗰啲咯。咁跟住慢慢就发现其实自己都真係鍾意音乐呢样嘢，咁就由即係由唱 cover 变咗开始自己写歌，跟住再开始即係参加啲再大型啲嘅比赛，咁跟住认识到而家嘅队友，即係包括係我哋 band 啦，包括係 Lolly Talk 啦，咁样咁然后再即係做到而家呢一步咁样囉。 咁所以读书时期嘅你係咪就係嗰啲参加比赛嗰啲活跃分子呀？ 都係㗎，即係我係中学嘅时候已经係嗰陣時其實以為自己唔識唱歌㗎，即係小學嘅時候，即係係嗰陣時俾啲學校老師拉入合唱團，因為唔夠人，咁、跟住咧我就死都要當呢個司琴。系啦、即系我一入去第一下就问个老师，我可唔可以做司琴？我唔想唱歌咁样， 惊我避一避先。 系啊，冇错啊。跟住最后嗰年系因为猪流感，所以连比赛都冇得玩。 但系即系准备晒，但系就玩唔到。 冇错，可能因为我做咗司琴，所以搞到咁。 你条命系整定要你唱歌 啊！司琴嘥咗你啦。 咁跟住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因为系一定要即系合唱团咧，即系咁啱音乐堂嘅时候就一定要做呢个试音合唱团试音。咁、那个老师咧，咁嗰阵时我就系、即系我姓吴啊嘛，咁我学校我个学号咧就比较忠厚嘅。 系。 咁因为个个都要轮住试音，咁我就开始即系观察一下啲人试音嘅时候点样先做到高分啦。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好胜嘅人啊、即系我唔中意我唔中意样衰。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就学啲人即系唱歌好叻嗰啲人唱歌，跟住然后个老师就 我一试完个音之后，老师就问我：你喺出面唱边个合唱团嘅咁样？ 哦， 咁所以咧，我就嗰时发现，原来我自己嘅模仿都几劲。 系咯，即系你一路喺度等紧嘅时候，就听住嗰啲人就即刻谂啊，点样学佢 嘅？系啦，同埋听住个老师唱歌，即系个老师仲系男老师嚟嘅。咁跟住就听住佢唱，跟住就啊，好似都可以试下咁样唱，咁样好似有几似佢。系，跟住就入咗呢、這个，就误打误撞入咗呢个合唱团啦。 系，就知道自己其实我都唱到歌嘅。 系啦， 记唔记得嗰阵时模仿佢哋攞高分系唱一啲咩作品咁样？ 哦，其实嗰阵时因为个试音咧，其实就系嗰啲你玩啲 chord 咧，即系话弹啲 intervals 即系啦啦啦啦啦嗰啲。 系， 咁跟住咧个老师咧就系嗰啲唱，即系你当。如果我哋普通唔識音樂嘅人咧，就會覺得好似 opera 嗰啲啊，即係好 classical 嗰啲感覺嗰啲。咁我就學佢嗰啲好開嗰啲腔啊，嗰啲咧。 哦， 哇！你係唱到 soprano 嗰啲啊？唔係 soprano 喎，你係。係 我係一個 mezzo soprano 嚟嘅。 哦。 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喺中學參加啲聲曲學校聲曲先。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就都係即係一般般啦，因為唔係好識即係點樣唱得好啊。 嗯。 咁去到後尾都係即係慢慢。即模仿多咗自己中意嘅歌手之後啦，咁就發現，原來咁樣又可能會好聽啲喎，咁樣，咁跟住去到中四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偶然嘅機會，就有一個校外嘅朋友，咁就喺一啲唔關音樂嘅 event 度認識咗之後，喺啲好 academic 嘅 event 嚟嘅，咁啊認識咗之後咧，就發現，佢發現我唱歌幾好聽，咁我又覺得佢唱歌幾好聽，咁然後咧佢就問我有冇興趣加入佢隊 band 啊？ 咁你嗰時話會模仿啲自己中意嘅歌手，例如邊啲噶？ 我嗰陣時其實我最由細細個嘅時候，即係覺得自己唱唔到歌嘅時候，好中意黃遠之。咁然後咧我就聽到佢唱《畫兒》呢一首歌，覺得好難唱，又長氣啦，又高音，即係嗰陣時係 hit 唔到嗰個 high E 嘅。跟住然後就成日都練咯。跟住當我真係練到嗰只歌嘅长即系长气嗰个部分同埋嗰个高音之后，就觉得哇好有成功感啊咁样。跟住去到中学嘅时候就会学啲台湾嗰啲即系 rock 少少嘅，系啦。咁然后再去到因为我啲参加 band 啊嘛，咁 band 嘅比赛就会拣啲 band 声少少嘅歌，咁就会学翻啲 band 声少少嘅声音咯。咁或者可能小清新，因为好似佢哋成日都话把声小清新，咁有阵时会学下 Hebe。系啦，嗰啲咯，或者艺鱼圈，系我都好中意艺鱼圈，系啦。 咁创作系咪？其实 band 里边有时都会自己同啲 band 友大家，我不如试下写啲歌俾自己咁啊。 冇错，咁其实就系去到中六嘅时候，即系我嗰阵时对 band 叫做 Short Wave 系啦。咁然后嗰阵时参加比赛之后咧，我哋就觉得不如试下自己写歌啦，咁样，咁就写咗一首即系关于毕业嘅歌咁样咯。咁啊，而家系冇正式推出嘅，但系咧我哋自己晚安妮嚟阵时玩 show 咧，都会 rearrange 佢之后再玩咁样咯，都系一首比较青春热血嘅歌咁样。但我开始觉得奈何我而家呢个年纪唱翻好似唔系好适合啦。 你自己过唔到自己啫， 你都仲好后生嘅，你都仲话你细个嘅时候系 cover 黄婉之嘅时候， 唔系咯？ 你有几老啊？系咪先？ 你唔系80年代嗰啲嘛？ 咁但系即系会喺晚安妮嚟度 cover 翻，系你自己将呢首歌带过去。定還是可能 shortwave 入面嘅團員其實都係有一起去夾埋去晚安妮妮咁樣玩落去。 哦，咁又冇嘅，但係點講咧？嗰陣時 shortwave 嘅團員咧，去到我哋入咗大學之後啦，咁因為就各散東西，有啲人就去咗外國咁樣，係啦。咁我哋嘅鼓手而家都係佢喺外國讀音樂。做咗 producer 而家都係，係、 wow, 啊，都有同啲即係本地嘅歌手合作啊，幫手做 arrangement 咁樣。咁而有啲同有啲朋友就已經冇再玩音樂啦，咁樣咯。咁但係點解呢首歌會帶入去玩，即係喺晚安你哋度玩咧？好明顯就純粹唔係好夠歌。 唔系，中意你嘅坦白。 其实都唔系，只系因为呢个原因嘅。咁其实系因为本身系有谂过，不如试下重编完之后出，咁啊，奈何咧，我哋觉得。重編完之後都唔係話好適合，係啦，咁最後就覺得不如即係擺做 side track 啦，咁即係偶爾覺得適合嘅時候咪玩翻咯，咁樣。 咁如果要比較起，即係如果 shortwave， 我諗係相對上性質上會係比較校園青春啲嘅 band。咁晚安妮妮，你會用一啲點樣嘅質地去形容呢啲隊友咧？ 就係、是、少女咯。 即係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啲少女心事嘅主題嚟嘅。 係啊係啊，不過咧，其實我嘅隊友們咧就佢哋。 即系我觉得全部都比较日系，系啦。但系日系就系在于咩位咧？即系可能我系少女啲啦，咁佢哋即系同我一齐玩啲少女啲嘅歌啦。咁但系未必系纯粹系少女心事，即系纯粹系个曲风比较适合一啲，即系好似几适合啲少女漫画 feel 嘅感觉。即系喺度睇少女漫画，喺度听都几适合嗰种感觉咯。系咁，佢哋本身都各自系中意好多唔同日本嘅 style 嘅音乐咁样。咁其实但系因为日本嘅音乐有好多 style 咁啊，有啲可能好 metal 啊，有啲就好 jazz fusion 啊咁样。咁啊，有啲又好 pop 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中意嘅咧咁啱咧，我哋六个成员啦，计埋我，咁其实都中意唔同类型嘅咯，咁所以就会将我哋即系我哋将呢类型嘅嘢就再摆落去我哋嘅音乐入边咁样。 咁你自己中意咧，即系日系里边嘅 genre 咁多当中你， 其实我就越 band 三越中意嘅，咁但系其实即系 city pop 啲啊 jazz 嗰啲，我又觉得 OK， 但我唔识咯。但系我识听，唔识玩咁样，咁然后即系应该弹上面就唔好识啦，唱上面都还好嘅。咁但系即系 metal 嗰啲，我都会中意听，其实系啊。咁只不过我自己就未觉得自己识得写住咯，系啦。咁自己都系做翻啲最 pop 嘅，有啲近近地啲即系如果变咗中文嘅话，就会有啲近台湾嘅一啲。rock rock 地嘅嘢咁樣，係因為我知道台灣都好受日本音樂嘅影響噶嘛，所以就會有少少似咯。有陣時寫啲 demo， 係我有個匿文嘅問題啊，即係你話因為有一啲日本類型嘅歌，你自己未必識得彈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你本身識琴嘅話，會覺得就係、是、係咪有個譜其實咪彈咯？係咪因為講緊係嗰種感覺唔識定係點樣？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感覺上面嘅嘢，即係我對譜我實識彈嘅，但係你如果冇譜嘅時候，我要自己執，可能會好困難啊。即如果你係好熟悉 jazz 嘅走向，咁你就會知道哦，咁樣去，咁樣去，好正常，好正路咁樣。但如果我就會逐個音篤篤篤，係咁樣㗎，咁樣咯，即會比較困難咯。哦、如果係走呢啲比較 technical 少少嘅方向咁樣，係啊。 明白。 咁放你自己去寫歌嘅時候咧，因為頭先都講到，即係好喜歡，不論你或者你嘅團員都喜歡一啲日本嘅樂隊啊，或者可能嗰邊嘅音樂，有冇嘗試過用 vocal 來呢一樣嘢去寫歌？因為其實日本有好多一啲獨立嘅單位，佢哋都係咁樣去開始，即係去寫。佢哋嘅質地就係、是例如你聽米津玄師嗰啲，佢哋都係由 vocal 來開始去做起。你哋嘅做歌嘅方法係點樣樣？ 我哋又唔係咯，通常咧就係、是我寫歌咁樣通常我或者阿雞寫歌啦，暫時。咁如果我寫歌嘅時候咧，就會係comes up with melody 先嘅，或者係 chord 底先嘅。咁通常就係我加一個可能吉他或者琴咁樣咯。呢首就係加琴嘅，咁啊對上即係新歌就加琴，咁對上一兩首就係加吉他咁樣去做一件事出嚟。咁其實通常咧聽落去都係好入唔係好台灣 feel， 因為通常我寫啲 demo 詞咧中文咧有陣時係廣東話，有陣時係國語咁樣，咁所以就會比較聽落去有啲台灣 feel 咁樣咯。咁跟住後屘再即係我掉出嚟之後啦，通常阿雞咧就會執翻去做編曲啦咁樣。咁佢執去做編曲嘅時候就會變咗都幾日本嘅嘢喎咁樣。 因為你喺度講緊即係你哋即係馬尼尼係一個好日系啦，歌名上啊或者嗰啲好似叫做 graphic 上面嗰啲，成個 package 都係。即都系好 轻小说咁啊， 系啦，即系呢啲系咪都系你哋嗰时坐低都会倾下，究竟点样样去除咗音乐本身之外，其他嘢点样配合？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最一开头啦，做呢一个做梦时，我会找到幻想中的那个你呢一首歌，吓争啲都记唔到个名， 系嘛？咁你自己记唔记到啊？ 数紧数紧，讲真，都真系有啲惊自己数错，咁啊。呢一首歌呢，其实佢一开头出嚟嘅时候，我哋就係諗緊啊，究竟我哋个graphic 嘅 presentation， 应该 visual 嘅 presentation 应该点做呢？咁嗰啲做完首歌之后就觉得喂，其实好似好难拍 MV 㗎、即係咁嘣嘣嘣嘅歌。咁跟住即係驚拍完之后会好奇怪呀、咁太熱血又好似有啲奇怪咁样。咁跟住就諗下，好似做一啲我哋叫做 motion graphic 嘅嘢，其实几夹喎。咁同埋嗰派好鍾意听三月之份 Tasia。咁然後咧，佢哋啲嘢其實都係呢一類，所以我就覺得都幾夾喎，嗰種比較日系啲嘅畫風，跟住做配合一啲 motion graphics 咁樣。咁咁啱咧，阿雞嘅朋友咧就係、是、有做開呢一樣嘢，咁佢就 send 啲 reference 俾我睇，咁我就覺得都幾適合喎、咁樣，咁就一拍即合咗，就成為咗呢個第一個產品，就係有呢一個莉莉啦，同埋佢嘅 graphics 啦，同埋佢嘅 motion graphic MV 咁樣啦。 系咁，莉莉呢个角色嘅谂法设计系咪以有冇以咩做原型嘅？系咪你自己？ 咁莉莉呢个角色嘅外形上啦，咁就系以我最喜爱嘅粉红色头发， 系 冇错， 好识力场嘅呢样嘢， 冇错。咁但系佢同埋我最中意嘅蓝色 con 咯。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嘅其他嘅一啲角色设计，例如呢首歌我哋设计佢系66岁咁样，咁其实系唔关我本人事，因为我已经过咗66岁好多年啦。纯粹系觉得咁样好似比较即系 青春啲， 适合呢一个角色系啦，咁样处于一个比较少女嘅年纪，然后会有呢一啲嘅心事咁样。 系 咁喺呢个角色入边，你哋有冇话即系前期都会有一个好详尽嘅讨论，就系、是、啊佢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咧？佢中意啲乜嘢嘅咧？佢系一个有啲乜嘢嘅心事嘅咧？即系会唔会都讲到好入噶？将佢 其实我哋有倾噶，真系不过有啲位置其实我都唔好记得佢哋讲咗啲乜嘢啦。因为咧，佢哋咧，因为其实咧，佢哋有啲人咧，即系我哋对比入边啦，其实咧有啲人咧。是真的比较想法是很天马行空，而且很快就会 gen 到一些即比较我们叫做比较即想得比较丰富的，是是想象比较丰富的人，是是，然后他会想到、哦、可能是这个莉莉呢，那时就唱这首《做梦时》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16岁的女仔，那他呢就是一个很喜欢乱想东西的人，然后他的想法呢又很天马行空，跟着什么开始就讲啦，开始讲一堆东西，跟着我觉得哇好好啊这个设计，然后下一秒我忘记了。 好，我们开始做歌啦。 但是呢都会想配合返即那种其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是那种很开朗很活泼，还有他会有很多即是他会成日乱想东西，突然讲一下讲一下我就发现其实跟我自己很鬼似，所以我就觉得OK 我不用记了，总之啲人问他是什么性格我就答回自己是什么性格就 OK 了。 同埋因为、歌名都是一个大家一定会记得的位置，第一下会觉得、哦、歌名好长好像那些轻小说那些， 是、啊、 但是再细心论、 啊、 其实他每一个歌名他的 format 呢他你们都是是工整，都是一个状态，系啦，即系失眠嘅时候啊，落雨嘅时候啊，咁样样，即系呢一个都系，系咪有第一首歌之后就觉得咦几好啊？定话其实系一早嗰阵时已经 plan， 由第一首开始我哋都会咁样噶。 其实系噶，即系我哋嗰阵时写完第一首歌之后啦，就谂紧叫咩名好。咁一开头其实唔系乜乜事嘅，即系有好多其他咩记咁样，或者嗰啲咩梦游乜乜乜嗰啲，因为觉得都系发梦嘅嘢咁样。咁然后但系就觉得、哎、好似。唔够日系喎，咁跟住开始咧就参考啲啊，有啲咩日系嘅漫画或者动画或者啲歌名咧咁样，咁跟住谂下，我哋 jam 下就 jam 到呢件事啦。跟住咧，阿鸡就讲咗句，咦，其实下一首歌都可以继续系乜乜事咁样 format， 又几好记咁样。咁跟住我哋就开始谂，下一首就咁样啦。咁然后我哋将第二首真系出嚟嘅时候咧，即系个 demo， 咁我嗰阵时嘅 demo 名咧都系写咗下雨时，跟住。就我唔記得亂寫咗一堆嘢咁樣，咁然後咧我就俾阿雷偉樂啦，咁然後咧佢就幫我 come up 咗 with 呢一個歌名啦，咁樣啊好記得佢有講呢樣嘢就係話佢話既然你上一首歌都係咁長嘅歌名，你呢首歌咪 keep 住咁長嘅歌名咯，咁樣佢話都幾統一啊，咁樣同埋呢件事又係同一個系列咁樣，咁我就即係佢每一次都係俾呢啲強心針我咯，所以就好繼續 keep 落去咁樣。 可以听见你就在我耳边啊，是你的光，真实的陪伴我走出这一片荒野，在你挑衅直接不到你的心。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 Cindy 啊，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做梦时我会找到幻想中的那个你》，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努尔苏丹，开始对哈萨克进行国事访问。他由今日起至星期五的外访行程，亦都包括乌兹别克，并出席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分别在两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亚地区。他又提到，上合组织树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建设力量。另一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会面的时候，将会详细讨论乌克兰局势。本港新增7579宗新冠确诊个案，7418宗是本地感染，再多10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2至99岁。第五波疫情累计961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形容近日确诊数字回稳，快速测试反映两三日前的数字，有待进一步核酸复检，并视乎各类指标，包括现时占个案比例大约70%的 BA.5 个案等因素，才可以判断疫情是否已经见顶。连锁餐厅饼店 Crostini 突然宣布全线结业，饮食业职工总会估计受影响员工有超过100人，主要牵涉上个月和今个月的欠薪，总共涉及的薪金和权益可能超过500万。工会昨日已经协助20多个兼职员工，每人薪金大约2000至1万。消委会话，暂时收到一宗投诉，涉及以预缴式消费购买 Crostini 的现金券和饮品券，投诉人以信用卡和电子支付工具付款，还有2300元的余额未用。消委会不排除未来几日会陆续收到更多相关投诉。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就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第三、第四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系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游丽村。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下角道大会堂对出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车龙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渔港湾。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3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咁我哋收音乐嘉宾嘅有 Cindy 啦，咁除咗之前有上嚟派台嘅呢个 Lolly Talk 嘅三分甜之外，有自己嘅作品，亦都有新歌啦。呢一首啊，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啊！ 喺度谂紧，你可唔可以唔睇住嗰个歌名可以噏晒咧？ 我可以噶，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嗰啲咩？我想食了你啲胰脏嗰啲 friend 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记唔记得曾经有套咁嘅嘢？ 系喎 系喎，系啊，好好睇嘅，好 sweet 嘅。 因为我都好中意呢啲动漫嘢，嗰啲无迹转身，我在异世界的日子嗰啲咧。 继续啊！你继续嗰啲。咁咩少年猪头咩？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全部都系呢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系会记得到嘅。咁啊，今次呢首《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咁一开始我哋两个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一啲嘢。咁我听完之后，咁交俾你再揭晓嘅。 好啊。 咁我估先啦，因为头先我都讲得话系呢个轻小说级嘅一个歌名。其实我觉得四首作品入边咧，其实都有分一啲篇章喺度嘅。最初有两首就系、是。我自问我记唔到啊，我要睇翻。 做梦 时，我会找到幻想中的那个你，同埋下雨时，我会想着你带给我的天晴。呢两首咧，我觉得系即系因为个风格好统一，就自然佢成为咗第一个篇章啦。咁至于今次啦，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同埋咧上一首嘅失眠时，我会呆望窗外等待你的来电咧。我觉得呢两首系一个又系另一个篇章啦。咁但系今次我会点样去将佢定义为佢哋两首系一个篇章，就系、是。我会听佢第 second chorus 后面嗰个 bridge right， bridge 位 系 好长啊！啲歌名， 我觉得咧呢个年代如果要成为 DJ 咧，嗰个考试就系要读到 Senior 嘅歌名，顺利咁样介绍，我觉得系一个考试。 系后边唔可以口窒，咁跟住然后咧，即系讲翻正题就系咧，因为嗰个 bridge 位咧，佢两首都系加咗一个过场，就系个 jazz piano 啊，佢一个好 freestyle 嘅 jazz 嘅弹法去做咗一个咁样嘅过场，我觉得诶呢一个就系一个好细微，但系又想带俾你听，其实两首歌都会有一个咁样嘅 linkage 喺度， 系啦。咁到我想估嘅咧，就系、是、因为之前三首咧，头先讲嘅个同上阿斌讲嗰几首， 你做乜唔重复一次啫？你嚟一次啊嘛，你讲一次啊嘛，睇你口唔口窒啊嘛。 咁咧个三首，因为会听到系嗰、那个风格上面系会即系 band 三会重啲嘅，咁但系去到今次呢一首就会一啲叫 beat 即系超 beat 啲多啲。咁我觉得会唔会系因为系同呢一首歌嗰个故事背景有关？系因为睇翻歌词里边讲咧故事系真系可能讲一男一女同即系可能会饮咗酒啊等等。咁喺呢一个状态之下，有少少悄悄地迷幻地嘅话，如果以往嘅 band 生去行咧，又好似未必太襯，咁所以就咦咁不如試下用一啲都好日系嘅一啲超 beat 嘅做一个音乐底，做个編曲嚟夹翻呢个故仔，所以今次就会同之前三首有少少不同。 嗯， 呢个就我估噶啦。好， 咁咧，首先我讲咗分神嗰个先， 系 咁咧，我觉得系somehow 系中嘅。 嗯， 咁咧，其实咧，我哋嗰阵时谂呢两首歌咧，都系想俾水金 show off。 哦， 冇错啦，即系嗱，应该话。在阿雞的角度，即是編曲的角度啦，咁佢咧，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頭先都講過，就我哋每個人咧中意嘅日系音樂其實都有少少唔同。咁、而水金咧，佢最擅長就係一啲比較 jazz 啲嘅嘢。咁、而其他例如有啲人例如我哋吉他手咧，有啲就係、是、有兩個吉他手啦。咁阿正就係擅長啲比較 metal 啲嘅嘢。咁而阿 Yam 咧就係熟悉一啲比較jazz fusion 嘅，都係一啲或者甚至其實佢 acoustic 嘅嘢會再玩得。即系再玩得精緻啲咁樣啦，打鼓嘅小五咧，佢咧就係比較groovy 啲嘅，佢中意玩啲比較 soul 少少嘅鼓嘅音樂。 係， 咁咧所以咧其實阿雞就唔講啦，阿雞咩都玩， 咩都得萬能。 咁冇錯，咁所以咧佢編嘅時候，佢會覺得我哋每一首歌都要有唔同人可以滲透嘅一啲位咁樣，即係滲透自己。嘅一個技能或者帶到佢嘅 character 嘅位置，所以其實佢唔係淨係一首即係Cine show off 技術嘅歌咁樣，例如啦，咁佢就會想擺多少少，例如上一首啦失眠時，咁佢就好明顯安排咗一個水金嘅 solo 俾佢玩，咁俾佢自由發揮咁樣。咁今次呢只都係嘅，但係除咗佢之後，其實仲有歐草嘅吉他 solo。咁咧，因為平時咧，我哋例如上一首失眠時嘅吉他 solo 咧，咁就係接住琴 solo 啦，而嗰個吉他 solo 咧，其实就是阿郑即系弹开 metal 嘅玩法啦，咁样佢就会玩得行少少。咁今次呢一个 solo 位咧就俾咗阿 Yam 做，因为就系佢中意做呢啲比较超超地嘅一啲勾线嘢咁样，系啦。咁至于你要讲话系咪一个篇章上面嘅一个设计咧？我谂喺阿鸡嘅角度嚟讲唔系啦， 因为纯粹都系俾佢 show offer 啦。 冇错啦。 咁对你嚟讲都系冇一个篇章嘅分法，定还是可能其实佢哋独立已经系即系每一首歌。其实都已经代表紧一个 chapter 啦，咁样。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会将佢分做一个 feel 啊，即系我觉得咧，第一首《做梦时》啦，同埋第二首《下雨时》，我觉得佢系一个推进，即系所以我觉得系两张嚟，一个系一个引言嚟嘅，即系我觉得《做梦时》系引言，然后《下雨时》系第一张。咁然后嗰阵时我嘅諗法就係点解呢，因为呢你要你做梦嘅时候找到幻想中间有个你之后先至可以发生之后唔同嘅嘢。咁 样。喔 ,set 咗个世界观咁好似。 係啦係啦。同埋其实嗰首歌呢 ,technically 呢，虽然好多人都觉得好似好情歌咁，其实嗰个你呢，我自己嘅定义佢唔係一个情人嚟㗎。可以系一个 soulmate 囉，即纯粹就係你要找到一个一拍即合嘅人。即系佢可以系一个合作嘅伙伴咁样，系咁嗰阵时其实我写完呢首歌之后，好庆幸就系我揾咗阿计，去同我一齐做音乐咁样，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我嗰阵时somehow呢首歌系有少少系讲述一个我好迷失嘅状态，但系我揾到我嘅马安尼利嘅呢对 band 嘅。 呢一個狀態咁樣。其實佢一首好 sad 嘅歌嚟嘅，即係但係我又將佢編到好 hype 啊！因為 呢個都係阿雞嘅選擇嚟嘅，即係我都同佢講，哇！呢首好 sad 嘅喎，跟住話，但係我覺得 sad 歌就要整到佢咁有反差咁樣。係、我哋對 band 好中意反差呢一樣嘢，所以就係佢就決定選擇咁樣做。跟住其實咁因為第一張就係遇到呢、這個即係佢嘅男神咁樣啦。咁而第二章即係呢一個失眠時嘅時候，就係講佢一個美麗嘅誤會啊，係啦，咁就總之其實都係講佢一個好囉囉攣，即係其實呢首歌嘅歌詞入面係冇揭曉到個答案係乜嘢，但係想講嘅嘢就係處於一個好囉囉攣嘅狀態。咁而其實念紅時呢都係承接住嗰種囉囉攣嘅，咁但係呢佢我如果俾我分啦，我會覺得係 3.1 同 3.2 囉， 即係失眠時就 3.1， 跟住念紅時就 3.2。 係啦，失眠時就係一個好明顯一個獨白章節咁樣。咁而念紅時呢雖然都係嘅，但係佢係一個似係有對象嘅內心對話囉。 咁、一開始呢一個故事嘅素材係有冇嚟自一啲咩嘅靈感而去寫嘅？ 係有嘅，呢、這個素材呢其實就係我嘅朋友嚟嘅。係、係真係朋友啊，就唔係嗰啲有啲朋友就是我嘅，真係唔係。 我有個朋友佢就冇感我。 咁聽我哋個朋友點講先。 因为呢我呢个朋友呢喺佢有一期成日都借酒消愁，而嗰时我仲未飲酒嘅，係啦，即係我嗰时係仲唔係好鍾意飲酒呢样嘢，觉得好苦。咁嗰时就听佢成日，即係我就唔明点解佢成日都飲酒，咁我就问佢，有一日终于忍唔住就问佢，就话点解你成日都咁样，呢排发生咩事先咁样。咁跟住佢就开始同我吐苦水啦。咁跟住我就将佢嘅故事写成呢首歌咁样。咁嗰时嘅 demo 呢就係 In Need of Alcohol 咁样啦。係啦，咁但係其实我係完全唔识，跟住咧，系啊，完全唔知饮酒系咩料嘅咁样。咁去到后来，咁所以嗰时佢同我讲话啊，佢中意饮琴酒，咁我就尝试将呢样嘢写落去啦。咁我又问下佢，诶、咁饮琴酒系咩 feel 噶？系咩味噶？佢讲完之后我都唔知讲乜， 因为你唔饮。 系啊，咁但系之后有个机缘巧合，就我妈咧自己喺屋企酿梅酒， 系。 咁然后咧，佢就系咁叫我试下饮，佢话好饮噶，你试下啦咁样。咁我饮完之后咧，我就好似诶。我明點解佢中意飲啦咁樣，咁所以就將呢個 concept 再調少少，就變咗做梅酒咁樣咯。 哦、okay ， 所以喺歌詞入面都有梅酒嘅出現啦， 冇錯啦。 咁喺嗰個音樂上面嘅聲音上嘅選擇、風格上嘅選擇，即係我頭先估嘅嗰樣，今次用一個超 beat 啲嘅方法，呢、這、一個嘅諗法又點樣？ 呢、這個諗法係非常正確嘅，因為阿雞係有解話過嘅，佢同我講嘅，咁就話咧嗱，所以應該冇錯㗎，我諗。戴翻头盔先，咁咧就系佢同我讲话，即系我就问吓，点解唔用真鼓啊？我哋有小五喺度，佢玩咩都得噶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佢觉得呢首歌咧系要啱一啲比较 chill 少少嘅 beat， 因为咧，呢首歌本身讲一个醉醉地嘅状态啊嘛，咁好似即系嗰个你饮咗酒，跟住就会适合呢一种 beat， 听落去会顺耳啲，同埋会有嗰种微醺嘅感觉多啲嘅个 range。如果咧太行棒板声咧，就好似唔系好夹啦咁样。 系， 咁佢讲完之后，我都觉得 OK， 我俾你说服到。咁就咁樣啦， 因為慢慢聲嗰啲就你啊飲啦，即係嗰啲仲清醒，啱啱開波嚟到嗰啲咧， 同埋個狀態唔同嘅，即係唔係嗰啲會錯意嘅古仔嚟嘅，會係另一種故事， 會咆哮嘛， 嗰啲攞幾聲啤酒嚟，跟住你啊心意就即係嗰啲啱啱開始嗰啲嚟嘅， 係 哦，咁所以你講微分我就大概亦都明白，因為裏面一啲叫做嗰、那個嗰啲 beat 嘅 pattern， 其實中間會有啲拖慢啊，有啲轉換啊， 冇錯冇錯， 就係呢啲嘅設計， 冇錯喺嗰啲喺個 bridge 個位咯，就係係 啊，咁喺即係要唱呢一首嘅時候，因為今次就唔係之前唱嘅嗰種風格，係啲超啲，咁你個聲上面嗰樣嘅揣摩就又另一樣嘢咯。 係啊係啊，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嗱，你而家咧就可以做翻咧嗰個你中意唱慢歌情歌嗰個人啊咁樣。佢話嗱，唔使 QQ 聲啊 ，OK 啊，可以做翻有少少成熟嘅感覺啊。跟住我話嚇，但係呢個人好唔成熟嘅喎，點樣成熟？佢話你放鬆少少唱，好似醉醉地咁就得啦，咁就得啦。跟住我話 OK， 即係好似我唔夠瞓嗰個狀態就 OK。 我以為你係話咁啊，飲完阿媽呢杯酒就去入錄音啦。 唔得㗎，如果飲咗嘅話，把聲會唱唔到嘅，會沙咗啊。 係， 我自己覺得嗰、那個即係故事上面，我自己係有即係。對於我個 friend 講嘅嘢，我係有少少感受嘅，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可以代入到少少咁樣啦。同埋咧，因為咧佢以前嗰幾首歌咧就會少啲用一啲我哋叫氣聲處理，即係比較少咯，都有嘅。咁但係呢首歌就可以任用啊，同埋可以係咁轉換啊。 有唔同嘅聲音嘅轉換，咁我就覺得好好玩。 聲音上嘅轉換嘅意思係點咧？即係嗰個情緒定還是係用嘅真假聲？ 哦，係啊，用嘅真假聲，即係 texture 上面咯，係啊。 嗯，我以為係即係嗰啲咧，突然間好似飲醉酒咁樣，突然個人又好清醒，即係 你嘅手度醉拳出嚟先咁。 係啦，無啦啦啲狀態可以變得好快噶嘛。 唔係啊，咁你飲醉嘅時候，你係會即係突然間咁樣講講下嘢，突然間又勁大聲咁樣嗰啲，就係嗰種咯。 係嗰啲，我冇事咁嗰啲。 系就系嗰啲啦，我想讲咧，其实呢首歌嘅第一句，其实就系呢一个状态咯，就嗰啲走，你走吧啦，嗰啲系啊系嗰啲啊， 走啊！ 即系啲 friend 成日都话噶嘛，即系去到咁上，走，呢啲就系走啦，饮埋先啦，即系嗰啲咧， 系。 所以在 live 度可以做一个另一个 version 啊，做一个 metal 版啦就可以。 OK 喎。 咁喺呢一个嘅 MV 上面啊，咁今次就揾咗一男一女饰演呢一个角色，咁你亦都有一个好似精灵，系咪可唔可以理解为一个精灵嘅角色喺一个故仔里边？ 冇错冇错，系今次呢个故事，即系呢个 MV 嘅故事咧，其实就系啦，我同导演同埋今次冇份寫詞，但係平時就成日幫我哋寫詞嘅雷偉樂，係一齊度出嚟嘅咁。咁其實當初咧，我諗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諗咗好多，究竟要點樣做咧？我哋有諗過咧，好簡單，即係好似嗰啲 lo-fi girl 嗰種咧，即係就咁一個靜止畫面咁，然後就不停做啲重複嘅動作，係嗰種 feel。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好似嘥咗喎咁樣。咁跟住我就覺得。好似有少少故事上面嘅嘢会好啲，咁后来咧我就谂，不如我哋揾一个symbolic 嘅嘢去贯穿成件事，咁去做一啲比较难明嘅故事咁样，咁所以因为本身就谂，如果我哋跟首歌嘅歌词佢又点讲咧，即系就又点咧，咁跟住导演就觉得咁样就太闷啦，咁样佢又中意玩啲特别啲嘅嘢，咁因为佢平时就好少做即系 symbolic 嘅嘢、难明嘅嘢，咁所以佢就想试下玩啦，咁跟住我就话咁不如，咁但系我又惊我度得唔好，咁我就揾阿 Peter 嚟帮手，系啊，即系雷伟乐嚟帮手咁样，咁然后我就问佢你觉得我应该用啲咩做 symbol 咧？用梅。梅酒个梅定系草莓嚟做 symbol 好咧？咁样咁后屘咧，我哋倾倾下就觉得用草莓几好，因为佢一嚟咧，佢系一个即系心脏嘅样啦， 系 咁有几次合个歌名系啦。咁二嚟咧，我又好中意草莓啦。咁三嚟咧，其实系呢个系我自己加嘅啫。咁三嚟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原来草莓，即系我哋而家食紧嘅草莓啊，其实唔系真系草莓嚟咯，即系唔系草莓果实，系。即真係草莓果實係唔同樣嘅咯，即佢只不過係後人當佢係草莓，而佢係兩種、兩種，如果我冇記錯要 search 翻 Wikipedia 係兩種兩種草兩種果實啊。雜交翻嚟嘅一種果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覺得呢種咁即係錯摸交錯嘅呢啲嘢，好似幾適合。做我哋嘅主題喎，咁因為我哋想講嘅都係啲錯摸嘅愛情咁樣，咁樣咯。咁然後後來點解會揀點解揾阿咖喱同埋戈登咧？咁樣咁其實咧，點解會揾咖喱咧？就係、是、因為咧，話説咧失眠時個 MV 咧，我都係揾咗咖喱幫手拍嘅，但係咧好多人都揾唔到佢啊！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咧咁啱咧喺教室嗰、那個嗰一幕咧，佢就係一個伏低。咗嘅女仔，咁所以咧就乜都影到佢个样啦，就系、是、见到啲头发，咁冇人会凭头发认到佢，因为佢又唔系七彩颜色噶嘛个头发。咁然后后来即系拍到后面，即系真系见样嗰啲位咧，佢又赶时间走，咁所以咧就拍唔到佢，所以其实非常之遗憾。即系我就觉得喂咁样劲对佢唔住，即系佢 hold 咗佢成日，但系佢又拍 见唔到样， 又见唔到样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咁下一個 MV 點都要揾佢啦，咁樣 直情做主角睇曬，係 啊，咁所以下一個 MV 就揾咗佢啦，咁樣啦。咁同埋我都覺得佢嘅，即係佢嗰個形象啊，唔係形象嘅，即係佢嗰個外形啊，嗰、那個氣場其實係好適合呢一種即係有少少 失意。 係啦，呢一種女仔嘅感覺咯，即係佢個樣子都似係會去酒吧玩嘛。 我以为佢通常都系喺呢一个嘅手术室入边做手术嘅添。 话说佢系一个真系好 chill 嘅医生咯，即系咁讲，即系佢如果你即系佢系同医生嘅黑板形象好唔同。 系，所以你放佢喺个空间，你觉得系 make sense？ 系啦，冇错啦。咁然后 然后点解揾 Gordon 咧？咁啊 ，Gordon 咧就系因为咧嚟紧咧，其实都会有啲合作嘅嘢，系、 哦、 啦。咁所以就诶，而家就唔再讲到。 系翻到处第一轮同 Gordon Flanders 合作，咁啊可以留意呢个啊。但头先你讲翻即系话诶拣即系草莓个好似心形嗰样嘢都切入歌名，都系会即系呢一个歌名要看穿你嘅心脏去到咁极致，你起呢一个名嘅时候，其实系。系咯，呢、這个谂法系点样样咧？ 系啦，话说嗰阵时起名嘅时候咧，因为首歌比较 chill 啊嘛，即系比较玩味重，我哋自己觉得，即系音乐上面，咁我哋就觉得不如即系改啲玩嘢啲嘅 feel 咧嘅歌名，跟住嗰时又 come up with 一啲咩猫咪，唔知点样诶，即系嗰啲劲久唔得 啊啲啊， 连同事我挂住你屋企只猫咪咁。劲唔关事咁， 系啊，劲唔关咩醉猫唔知乜乜乜咁样啦，总之就劲搞笑又劲久唔搭八咁样啦。咁后屘咧，即系我同阿即系我其实系阿就系阿 Yam， 一阿 Yam 就系呢啲咁嘅人啊，就系啲即系会谂啲劲久唔搭八嘅嘢，但系唔知有阵时佢劲正嗰啲啊啲啊。但系咧呢次咧就我同阿鸡觉得唔系好夹，咁、然后我同阿鸡就再倾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弹咗呢个，即系我哋佢突然间弹咗念红事。 嗯， 佢就觉得哇，念红事几好喎、啊，即系你又唔使好明显咁，即系好 literal 咁样 point out 系饮醉酒，但系你其实 from 嗰个 state 已经系知道你一系饮醉酒，一系咧就系好即系好中意呢个人，系 啦， 好怕丑或者好嬲，即系好多意思，而呢啲意思全部都可以摆到落呢首歌度咯。咁、 哦、 所以就觉得念红事非常之好。咁然后后来点解系看穿你的心脏呢？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其实都有觉得就系呢首歌讲紧嘅嘢就系、是。其实就是触摸不透过男主角的个心意嘛，咁觉得其实就是他好想知道他怎样想，咁而他喝醉酒的时候想看穿一个人的心脏，好像很 make sense 咁，即那个那个欲望或者那个即想做的那样嘢会加强了那个感觉啊，即我好想知道你想乜，就是我好。想知道啊， 系想到系要望穿你个心咯， 系啦咁样。跟住我有问过阿吉，我话喂唔够字数，咁唔得噶，佢话得啦， 得噶啦，呢、這个 十、 OK、 一个字都够多啦。 我觉得呢个字数系啱啱好啊， 再长啲你记唔到， 再长啲我读唔到啊，系 唔系？因为之前有啲系13，有啲系14，有啲15，好似类似系咁样啦。咁 系啊，如果要加就念红时，我想看穿你恤衫底下的心脏咁啊，但你又冇咗个 feel 啦。即系虽然你加长咗几个字， 即刻捞咗啊！你咁样， 系啊， 缩 心底下啲心脏 变咗味啊，变咗调啊，大佬， 所以都系而家咁样 keep 住系最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嗰会唔会另外仲有一样就系会唔会喺个歌尾嗰度，因为用一个慢慢 fade out 嘅方法，唔系一个 complete end 呢、一个嘅设计。 其实有好多我哋自己中意听嘅日本嘅歌咧，喺早期少少嘅日本歌都好兴玩呢一种 fade out 噶。 嗯， 即系 even 系嗰个年代比较 influence 劲嘅时候，香港有好多歌。王菲有啲歌都系噶嘛，即系会做咁样飞溜，我就觉得都几适合咯嗰件事，即系我觉得哇用飞溜几好，不过我觉得遗憾就听唔到最后嗰粒琴声咯。 因为大家都 會 live 就听到，live 就听到，系啊， 咁所以就会听到而家呢一首新嘅歌《Cindy》嘅《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嘅， 对， 系啦，咁亦都有头先透露咗好少少啦，即系《Gone Fantasy》之后有机会有啲合作会点啊，大家可以再留意啦。今日多谢 Cindy 嘅介绍 ，Thank you。 走，话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够。谁走？谁话过要？四天后温柔，叫他不可参透。 七分钟节目完结之前啊，听过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Cindy 嘅最新拍台作品叫《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听日再见。